Bye.

人和他那块 想你呀，青梅子泪淡淡呀，人和他哪管想你呀，青梅子泪淡淡呀。 手哈哈哈搬，脚哈哈还直，哎里呦呦要挤，要么呦嘿，脚真刺的奴家笑说说，哎呦疼死奴家了，哎还呦疼死奴家了。 像奴用手摘花。 上歌 山坡上的鹰要用汗水。 细看，那一个那个我呀这呀嘛这快来。 Thank you. 你。